您低唱，听，这是纵情高歌，听，这是轻声哭诉，随手关上水龙头，节约从身边小事做起。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年货节开始了，所有美酒美食海鲜大礼包通通有折扣，只要您下单即享受折扣优惠，最高享受九折优惠哦。还在为买年货而烦恼吗？还在为春节送礼而烦恼吗？拿起您手中的电话400-015-5151 400-015-5151，北广购物帮您搞定，我们的商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方便又简单。 北广购物自打开播已经3年整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一路同行。2018新的一年，美好的憧憬啊，商品消费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啊，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吴越。吴越你好。 周老师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哎，吴越今天给我们带年货来了哈。 哎，可谓是真的是备年货，家里边必须要吃的必须要用的那就是牛肉。 没错，再过几天呢就要过年了，那每年每户呢都要掀起一个备年货的热潮。 对。 啊、那么今天为大家备的年货是什么呢？牛肉组合。 哇，一提牛肉可能很多朋友说我正好要买呢啊。 是。 今天带给大家这个牛肉组合当中呢，您过年当中无论是想炒菜想炖肉想做汤的想包饺子想酱肉的、全部都有。 而且这个组合呢它是来自于大品牌，是顺兴控股底下的。 没错，提到顺兴可能很多的老北京人比较知道啊，顺兴控股集团嘛。 对， 像牛栏山二锅头就是来自于我们的了啊。买东西买吃的一定看准品牌。 其实呢大的品牌就是个品质的保障。 放心啊。 没错。另外呢这个牛肉它来自不是其他地方，是锡林郭勒。 对，可能很多人会说我以前经常开车去内蒙古，我想吃点好的牛肉。咱就是来自于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上的牛啊。第一，这块牧场的话是我们自己有的，我们的牛的话采用的是散养的方式，1到2岁的壮年牛，它每天驰骋在这个草原之上，吃的是青草沙葱，喝的是山泉水。所以牛肉当中第一营养含量比较高，而且它的瘦肉率比较高。同时这种牛肉哪怕你拿回家里边清水煮锅之后切完片，你会发现它很香，但是不膻。 没错，刚刚咱们提到了一个大品牌公司啊，而且是来自于锡林郭勒的哈、他们的牛啊，品质真的是非常棒。而且呢，今天这个生鲜大礼包里边啊，只要您把它订回家，牛肉所有的吃法这里边全都给您有了啊。好了，那咱们来公布一下今天这个大礼包吧。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是顺兴啊他们的新源内蒙草原的牛肉家庭礼盒装，里面包括什么？有牛肉块。 牛肉块有1斤，你可以炖着吃的。 还有牛肋条。 牛肋条可炒菜可炖着吃，是有1斤的。 对，还有牛肉馅儿。 牛肉馅儿。 包饺子。 包饺子的是8:2，瘦肉是8，肥肉是2，比较香的一个搭配啊，有1斤的分量。 对，另外在牛身上呢有一个部位就是黄瓜条啊，咱们就叫黄瓜条。哎呀，这个地方真的是非常好，而且非常贵，在外面买， 对呀， 特别的嫩 叫小黄瓜条，也切成片的。 没错，这黄瓜条的话，带给大家是有1斤的分量啊。 另外还有牛尾切段， 对，牛尾的话炖汤比较合适，特别适合冬天的时候给老年人来喝，有1斤的分量。 对，牛尾是非常有名的啊。 对， 你像我们有些这个红鼻楼啊，他们就是牛尾 做的特别棒， 牛尾汤。 其实在家里做的话也特别方 便，没错没错。 如果你在外面吃，可就贵了 那当然。 另外还有这个带骨的牛腱子， 哎，牛腱子的话呢，就一定要酱着吃了。这是也1斤的分量带给大家。 您看看这一共有多少吧， 一共是有六大类型 六大斤啊。但是今天的价格才多少钱呢？咱先说市场价、 我先说市场价吧。你像现在很多北京有各大的这种生鲜超市啊，你买一斤正宗的，一定是正宗的内蒙古的草原的牛肉的话呢，价格是80-90块钱。我们在市面上呢买这个礼盒价格是698。 698是市场价，咱们绝对不能这个价格呀，是吧？ 那一定。 咱们今天呢打一个五折吧，差不多五折，咱们 对 368你就可以拿回家， 省了300多块钱、 省300多块钱。 钱，368你就可以把这个牛肉的生鲜大礼包全都拿回家了。 没错， 里面包括什么牛肉块啊、牛肋条啊、牛肉馅啊，还有小黄瓜条片啊，还有牛尾切段啊，以及带骨的牛腱子全都有了。 对， 一共是6大斤啊。好，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拨打是400-015-5151 400-015-5151。那为了方便大家呢，比如家里面存放啊，有些人可能说我多组订购吧， 对， 那家里面没地方放哈，也为了更加的新鲜，咱们是这样，只要您订上以后得到的是一个提货券。 提货券，对，拿到提货券之后呢，你说我在北京，我想给我远在南方的父母订上一组也可以的，直接拿到券，刮开涂层之后打电话，我们承诺是全国的顺丰免运费的配送，而且在您下单之后承诺一定送达。 没错，而且呢，比如请客送礼啊，都非常方便， 而且是礼盒包装的。 对啊，礼盒包装的，比如说你要是给谁当礼物送的话，送人一个券就可以了， 300多块钱。 对，然后呢，人家想吃，啪打一电话，直接把新鲜的送到家了。 对呀， 而且呢，这个券上可能写的是600多吧？ 券上就是600多块钱。 券上写的是698，但是您今天是368就拿到了。当然，咱们并不是说鸡贼拿北京话说鸡贼，不是这样的，咱们是赶上一个机会。 对， 其实过日子咱们就是要这个 精打 细算啊。好了，咱们再说一下，今天为大家来提供的是顺兴控股啊，他们的一个品牌新源的内蒙草原牛肉家庭生鲜礼盒装，里面呢有6大类啊， 六大类 叙述一下。 对，六大类当中呢有牛肉块1斤，你可以炖着吃的，像牛肋条的话呢，炒菜炖着吃都可以，也有1斤，牛肉馅1斤8:2的比例，包饺子包包的也可以，黄瓜片、黄瓜切条，咱是有1斤的分量，炒菜做牛排也可以的，牛尾的话呢是炖汤来喝，有1斤的分量，带骨牛腱酱肉吃也有1斤分量，一共是6大斤。 对，而且在这里我特别提醒啊，可能有些人不知道，这有一个小黄瓜条片啊， 对， 这可是牛肉当中特别新鲜的， 就是很嫩很嫩的。 而且如果你在外头买这个小黄瓜片这个牛肉这个部位的话，是非常贵的啊。 没错，对啊， 今天也为您准备了1斤呢、啊， 1斤的分量，就是你在家里边您想吃的任何一种，几乎全都囊括在里边了。 没错，市场价啊698，而且您订的那个订货券写的也是698，但是今天您拿到的价格只要368， 没错， 368你就拿回家。好，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如果您是第一次拨打我们的热线400-015-5151，即将成为北广购物的新会员，再送您30分的积分。那么这些积分呢，可以在以后的购物当中呢，当30块钱来使用啊。而且只要您订上以后，就得到的是一个购物券。什么时候想吃了，打个电话，新鲜的咱们这个牛肉大礼包就送到您家了。那实际上说到这个顺兴控股，真的是非常有名啊。 对呀，对于很多老北京人肯定特别的熟悉啊，经常喝的牛栏山二锅头，它就是来自于顺兴控股旗下的。 对，什么鹏程食品呐、 对， 都是他们 的，都是来自于我们的。你像今天分享给大家这款的新源内蒙草原的牛肉的家庭礼盒，也是来自于顺兴控股旗下的啊。所以说买任何东西，我也还是建议大家一定买有品牌的， 对， 这是有品质和一个放心的一个保证的、 是的，而且呢，它这个牛肉啊是来自于内蒙古的锡林郭勒大草原的啊， 没错。 而且这地方呢，他们自己有专属的牧场来养殖， 对， 所以产品安全呢是从源头抓起了。 那当然是啊，关键是还要说一点呢、为什么很多人喜欢开车去内蒙就想吃点这个牛肉呢？因为当地的牛肉肯定是香，肯定是好吃。因为第一点，我们自有的牧场散养的牛，它呢吃的是青草，喝的是山泉水，它的肉质感上来说的话，它是比较瘦一些的。同时它每天运动量也比较大呀，它的肉的话纤维也是比较纤细，吃上去口感也比较好。关键是很重要一点，以往在市场上你买很多牛肉，你会说有点膻啊，有点不好吃。但是我们的牛肉经过我们散养的一个方式之后，你会发现哪怕清水煮完之后你直接吃，它都是很香的，不膻的。 对，你还别说，我本人呢是非常爱吃牛肉的、但是咱们推荐商品前呢，对这个产品咱们要有所把握的。 对， 所以刚才我真看了一下啊，这个牛肉啊真的它肉色非常的鲜红，纹理呢非常的细致，而且特别的有弹性啊。 对， 可以说是大理石的那种花纹适中，然后它这脂肪色泽呢是白色而且略带淡黄色、脂肪质地呢也有较高的这个硬度哈、应该说它吃起来，当然我没有做熟啊，但是从表面看起来的话呢真的是很难得的那种高质量的牛肉。 对，就感觉不一样。因为第一来讲的话呢，牛的生长的环境决定了牛肉它的品质到底一个高低。 是， 这就是为什么在整个市场当中内蒙古锡林郭勒的牛肉的话价格比较偏贵一些。第一的话，我们是有自有的牧场啊，它吃的东西不一样，别人家牛吃干饲料，但我们家牛吃的是青草，其实吃的这个沙葱，喝的是山泉水。所以这样的牛肉的话呢，你吃上去你闻上去，你会发现它比较香，但不膻型。 对， 同时它运动量比较大，因为是散养的方式 嘛。整个牛肉的话呢，肉丝是比较细致的，同时它瘦肉比较多，肥肉比较少，吃上去不油腻。 嗯，而且呢，像这样的牛肉的水准呢，一般牛肉是很难达到的。 那当然了，对呀，因为普通的牛肉只是缺氧的，只是干饲料的，但我们散养的方式的话，包括它的这个吃的东西，就决定了这个牛肉品质、口感一定都是非常上乘的。 是的，其实在市场来讲呢，牛羊肉现在是相当贵的。 当然了， 但是今天呢，这么高质量的牛肉呢，咱们这个价格应该说是一般牛肉的价格哈。 对对， 咱们再说一下这个组合吧。今天我们为大家来提供的是顺心新源内蒙草原的牛肉家庭组合，它是生鲜的啊。 对， 那里边呢有六大类的牛肉哈，有这个牛肉块，有牛肋条，有牛肉馅儿。有小黄瓜条的切片，还有牛尾切段，以及带骨的牛腱的等等等等。如果你想吃牛肉的话呢，各种各样的这个类别全都给你准备齐 了。 对，拿回家里边是炒菜的也好，炖肉的也好，煲汤的，酱肉的，包饺子的，全都有了。 对，那像这个组合的话呢，市场价698，没得说，698、 对对对， 而且我们这个提货券写的就是698、但是今天您真正拿到的价钱是368， 相当于是五折了。 对呀、就便宜了300多块钱。 对呀、 368您就把这一桶牛肉全拿回家， 一大箱子， 真是、无论您自己家里用、过节的时候咱们这个吃牛肉的时候全都齐了、另外呢，如果您请客送礼，比如说送礼的话，送人家一个购物券多好啊。 对， 因为你想啊，第一券上写的是698、然后再一个你把券送人家也挺方便的、同时人家想吃的时候呢，直接打一通电话。我们采用的是全国的顺丰冷链的配送、而且承诺在您下单之后呢，把这个肉给您送到家门口去。 没错，好的，我们的订购热线赶快拨打是400-015-5151，400-015-5151。其实牛肉啊，对人的身体真的是非常有好处。 对 啊，有人说了，这个女人说多吃牛肉啊，也不会发胖，但身体还好。 对， 像有些健身的一些男人哈，他其他都不怎么吃， 他就 吃 牛肉，吃 牛肉的。 对、 老人吃牛肉的话，也感觉好像 我还真的很建议很多老年人，如果家里边有老年人的话，到了冬天之后，感觉说，哎，我就是体质没之前好了，那你可以拿这个牛尾呢，跟山药炖一炖汤。对于老年人说特别的不错啊、以前的话很多外面的饭店的话呢，一粒牛尾汤啊，一小碗的话都是100多块钱，你拿一斤回去你炖一大锅、天天给老年人过年时候多喝一喝，多补一补，开春之后呢身体就感觉比往年要好上太多。 而且呢，像今天这个大礼包里边啊，就是牛肉当中的各个部位呢、它都分得非常清楚。 没错， 其实不同的部位呢，它有不同的味道，而且有不同的做法。 对， 这也是追求生活品质的一个特别重要的方面、 当然是了啊、你像组合当中第一个牛肉块， 对， 牛肉块我们选择的呢是腱子肉，当中的话呢它是有瘦肉跟筋头在里边的，炖着吃是比较好吃一些的，炖这个西红柿啊，炖点土豆，炖点萝卜都特别的香、像那个牛肋条呢，您可以炒菜也可以炖啊，也可以做馅儿，是多用的，有一斤带给大家、那牛肉馅儿呢是8:2的比例啊，八是瘦肉，二是肥肉、肥瘦相间的，但是也不腻的话，包包子、包饺子、穿丸子都可以啊。黄瓜条这个特别好吃，挺嫩的。你想炒点小青菜的，你或者说我做点牛排的，用它也可以啊。牛尾汤，刚刚我也说了，牛尾的话呢，咱们是有一斤带给大家，您煲汤啊，红尾牛尾啊都可以啊。还有这个带骨牛腱，带骨牛腱的话呢，一定要酱着吃，酱着吃完之后呢，摆一个冷盘也特别的棒。 其实这个牛肉菜真的是非常多啊， 对， 另外什么番茄牛肉啊、小炒牛肉啊、酱牛肉啊、水煮牛肉、牛肉火锅、牛肉粥等等的。 对， 另外咱们可以吃牛肉馅的饺子、牛肉面啊、炖汤啊、炖肉， 太饿了， 真的是特别的丰富，而且牛肉关键又好吃啊，而且还有营养， 对呀、 这是大家公认的。 对， 但是市面上现在无论是牛肉还是羊肉，真的非常贵， 对 啊，而且有时候还不好吃， 因为 买回来以后不好吃。 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尤其买牛肉的时候，我也经常去逛市场、去逛超市嘛，很多在市场上买回来的牛肉，我会发现就是很膻。 对， 哪怕做完之后呢， 而且很柴， 这个腥味也很大。我妈说我可能是买到了假牛肉啊，也可能买到的是一些老牛的牛肉，不好吃。那我后来在这个北京不是新开了很多的一些这个生鲜超市嘛，我就经常去买。它第一价格真的很贵啊，一斤价格大概能够达到70-80块钱，80-90块钱。但是我说实话啊，正宗的内蒙的牛肉吃上去那口感嫩。香，哎呦，包完饺子、包完包子之后呢，那个味道特别的好吃。所以吃的话呢，还是建议大家过年过节了，咱一次到位买一个好点的，给家里边老人、孕妇、孩子都吃上一口啊。尤其送人的话呢，送这些高档的牛肉，一般人情况下他不可能都去内蒙去买，但咱今天送人的话呢，心意也是非常重的、 而且过年过节咱们吃点好的。 对呀、 好的，那今天呢为大家来提供的是顺心新源内蒙古草原的牛肉家庭生鲜组合啊。